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好，今个礼拜六晚上十点钟，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第三十集，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民国十五年一月在广州召开，要选出这个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和各部的首长。共产党利用这个汪兆铭和国民党左派，要在这个大会里面全力清党，这个清党呢就是整肃西山会议派，即是说呢要处理国民党右派的违反纪律案。礼拜六十点钟记得收睇。 第二节其实好像都没什么问你问题，有没有紧张？ 好难啊你。 有没有紧张那些？ 没啊。 没啊。 是啊。得你讲的嘛。 继续啦。 我代观众发问。 哦，好好好。有人发问的话。第二节就在讲人制之前，其实我想讲后面这个 backdrop 的。我想我都是时候要 update 一下它了，因为我那个 Dennis 那个字好像有些狗狗地。 老套， 係嘛？你唔好講呢啲，係啦，即係我後面呢個其實會搞一搞。喂，你唔使去到鬼迷咁大啊，幾上嘢，唔該。係啦，唉，係啦，係啦。嗱，第二節咧就其實要講翻少少即係人仔嘅，因為實在我覺得人仔先係即係 LEGO 嘅主角啦。咁當然好似有啲 set 去到10234啊，Sydney Opera House 嗰啲嘅sketcher 其實都靚嘅，咁但係嗰啲其實冇人仔Sydney 你会怎么 说？悉尼 雪梨是啦， 雪梨我只知道有个老的艺人是叫雪梨的啫。 唔系，我哋即系都系讲翻 年长嗰个 雪梨啊，系维珍尼亚嗰啲啊。嗱，咁啊翻翻嚟节目啦。麻烦去翻个 side 镜啊，唔该。嗱 ，LEGO 咧呢度咧大中细，大中细咧系讲紧佢哋嗰个脚嘅 size。就喂，但係啲後面好似咁多嘢啊！原來 Amy 喺度。好嗱，咁其實 LEGO 咧，LEGO 嗰個高度其實就係40米，咁其實我真係有把尺喺度嘅，我唔知度唔度到啦嚇，係咪40米？咦，好似點解咁高？ 唔 咯，唔係40米高嘅， 唔係因為佢有個頭盔啊。 係啦，咁其實一隻 LEGO 大概40米高嘅，但係就後屘去到2010年啦，咁你見到阿 Woody 因為真係要符合翻佢喺動畫裏面嘅嗰個形象啊，咁隻腳咧真係伸長咗嘅，咁LEGO so far都冇再出過咁高嘅 LEGO， 咁你見到佢大概成6cm 高啦嚇，咁但係即係嗱， 依個咪高咯。 呢、這個啊，呢啲都係 specially design， 咁我轉頭都可以俾大家睇下。就跟住你見到啲矮嗰啲 LEGO 咧，就係呢隻三眼仔啦。咁啊，呢隻三眼仔，哇，係仲有SpongeBob， 嗱又係只腳好鬼矮嘅。其實我最中意 SpongeBob， 因為個頭咧太過癮，係啦。其實直情可以揾一集，淨係講嗰啲特別嘅 shape 嘅頭都有排講。咁啊，但係都係翻翻嚟啦。嗱，咁你見到其實即係好似呢啲矮腳嘅 LEGO 有啲咩特別咧？其實冇特別嘅，反而即係叫做偷工減料。你看到其實佢後面咧冇得烏低身嘅，咁啊正常 size 嘅嗰啲人仔都叫做可以即係咬下烏下身咁啦，而阿 Woody 更加唔使講，一定係屈到身嘅。咁啊其實矮嗰啲嘅人仔都係俾埋嗰啲真係啲啲特別嘅 character， 譬如阿 SpongeBob 啊、三眼仔啊，甚至係俾一啲 LEGO 世界裡面認定係兒童嘅嗰啲 mini figure 先係用到短腳咁啦。咁 兒童啊， 係 兒童 啦，咁啊， 兒童啦， 或者突然間俾你揾到咁多嘅，嗱咁啊，仲有啲咩兒童咧？俾大家睇下啦。點解你有時揾到咁多？嗱，咁啊，呢個時候喺 係咪成日 bully 人啊？我記得呢個角色、 啊啊啊、 叫咩名字？你記唔記得？ 唔記得。 我都唔記得。係咁啊，算啦。咁啊呢個啦，佢係喺嗰個漫畫世界其實係好奪嗰啲人嚟嘅。咁啊又係直腳都係屬於矮噶啦。咁啊所以其實喺即係 mini figures 嗰個世界咧，嚇總之用短腳嘅。就不是侏儒，但是就真的那些叫做 Lan Kang 咁咯。咁你見到呢個阿伯 係 啦，咁啊都係短腳。咁啊，佢家姐同佢細妹，因為佢細妹阿 Lisa 咧都係短腳嘅。就所以短腳嘅嗰個用處咧就係咁樣噶啦。咁啊講到即係好似 LEGO 佢每一件嗰個 size， 即係每一件啊，其實有幾多個 pass 咧？正常呢、不如我拿這個咯。正常呢頭髮，頭髮我將冬兵 Winter Soldier 將它拆件，有個頭，有個身，瞓低先啦嚇。咁啊，同埋有隻腳嘅，我將佢擺埋一齊先啊。唔知睇下清唔清楚，應該都 OK 啦，係嘛？咁啊，正常你睇到好似有四件咁啦。咁啊，其實嚴格嚟講唔係嘅。如果你將呢個身咧，佢嗰兩隻手臂再拆開，同埋將佢嗰兩隻手掌出拆開咧，其實呢度有五件咁多嘅。咁啊，你見到呢度五件加六七八夠嘅啩？咁啊，絕對唔係嘅。咁啊，你見到呢個 hip 咧，其實佢嗰兩隻腳啊，會唔會太黑咧？呢、這個咁啲淺色啲係咯。其實都可以拆出嚟嘅。麻煩助手係咪應該咁形容你？ 助手 咯，係啦。咁其實你見到隻腳咧，佢嗰個 hip 位啊，其實係可以拆到出嚟嘅。咁就一件 lego， 你可以話佢係 consist of 四件，頭腳身頭髮。咁如果嚴格嚟講係唔止嘅，即係嗱呢度拆開有五件啦，六件、七件， 即係咁樣， 八件、九件、十件，係啦，其實係。系啦，系啦，咁啊，但系我覺得會有爛嘅可能，咁啊，所以其實我從來都唔拆嘅 ，OK。咁啊，即系呢個就係一啲 mini figures 嘅少少嗰個構造嘅特徵啦。咁啊，但系好多嗰啲人仔咧，哇誇張！咁啊，譬如講阿甄子丹啦，呢個係 World One 裡面嗰個甄子丹。咁啊，好多人仔其實都會有埋嗰啲武器啦。哇！咁啊，你見到唔知而家啲 lego 咧，真係好鬼好。一件咁啊武器啊九十幾件個 pass， 咁啊如果呢個阿甄子丹計埋都真係成廿件咁多嘅，所以啊即係 lego 玩到呢啲其實我覺得都犀利嘅，咁啊同埋你而家將佢拆骨嘅邊個 Iron Man 啦，咁都係有好多件， 呢、 這 個 係 一嚿嚟 嘅，呢、這個一嚿嚟嘅，可以俾觀眾睇下啦，係啦，咁啊俾單先啊，你俾我唔該你啦，咁啊呢度咧。其實是一對 Iron Man 的屍骸嚟嘅，咁樣啦，係啦，咁啊將佢拆開，其實就係咁樣嘅。但係 LEGO 咧有樣嘢，即係最呢幾年先開始有嘅，就係、是、其實佢有兩面樣。 嗯， 係啦，呢個都要俾大家看看。 咦？呢個 Iron Man 都有 ？Iron Man 都有，隻隻都有咁滯。咁啊，譬如我俾大家睇下，冬兵啦。冬兵即系 Winter Soldier 里面嗰、那个，咁啊嗱，你见到佢一边个样咧就系溜溜猪啊，系好猛啊。咁啊，另外嗰边咧，好多 lego 都系咁嘅，一边啊溜溜猪啦吓，咁另外嗰边都系整翻个笑样俾你。咁啊，但系有啲 lego 其实两边个样咧都系好忧愁咁死老豆咁样嗰啲啊，但系我就好似今日冇乜点带嗰啲人仔啊，所以就。 我揾啦，我幫你揾。 揾啊，好好唔該。咁啊，即係主要就係咁樣啦。咁啊，所以講到其實 lego 咧，佢最開頭嗰個變化係由咁嘅樣啦，跟住就 你要兩邊都死老豆啊？ 唔係啊，係咁啊，之後就進化到叫做有啲 facial expression 啦。咁啊，之後就開始有呢個肉色啊、黑色咁嘅。咁啊，如果講到黑色咧，我即係唔好話黑色，即係黑人嘅膚色啦。你知啦，而家啲左膠講嘢好誇張。喂，嗰、那個黑武士嚟嘅，呢、這個都未啊，呢、這個啦， 啡色咯， 呢、這個德國國腳應該係謝魯美保定啊。咁啊，睇緊拜仁嘅。 咁其實你睇2003年啊，尤其是阿 Nando 即係 Star Wars 嗰個系列咧，佢最初都係出一個黃色嘅佢啊嘅 Nando， 但係老老實實實在 represent 唔到佢喺戲裡面嘅嗰、那個。那個設計，所以即係後屘就即係叫做有啲有其他膚色黑皮膚咁咯。咁啊呢個就係叫做即係俾大家睇下黑色嘅 LEGO 係點嘅樣啦。而如果再講深度啲，喂 LEGO 個樣係咪通常都係嗰啲叫咩咧？一個黃色嘅頭仔，又揾到啊！啊，俾大家睇， 一定係㗎， 哭一定係咯，俾大家睇下啦。嗱，谷咧就咁嘅样，喂，点解头发咁样嘅？唉， 假发咩咗？ 系啦系啦，嗱咁啊，即系呢个题外话啦，原本都未谂住讲嘅。阿谷，绿色巨人定系咩啊？ 浩克啊，中 浩克啊，系嘛？系 anyway 啦， 浩克咯，总之。 嗱咁啊，呢只系2012年出嘅谷。咁佢嗰個呢、這個限量版嚟，其實而家出面喐啲嘢炒400多元啊，好誇張咁真係啦。咁啊呢只就叫做近代少少嘅哭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呢只喂鴨屎綠核核突突咁，唔知想點。咁啊 ，anyway 啦，即係俾大家睇下。 但係佢係最佢係接近啲原著噶嘛？ 其實 係 係咯，其實係係其實係佢翻係比較接近鴨屎綠嘅。咁啊！但系喂，戲裏面嘅阿哭啊，阿變形合衣係啦，咁啊應該好大隻噶，啊啱嘅，其實真係好大隻嘅。咁啊，所以 LEGO 啊，亦都出即係有出翻呢啲叫做，其實我都唔知呢啲叫，唉死啊！佢有個 terms， 即係呢啲叫做肥大版嘅mini figures， 但係我好似冇乜寫低個資料，得閒報翻俾大家睇。咁啊，其實呢啲就即係屬於大隻版嘅嗰啲人佬啊，其實我會咁形容佢。 人咩？ 人佬 咩嚟嘢啊？ 人仔細粒啊嘛。 人佬啊？ 就大粒啊！即係我講嘅。哦。你唔好咁嘅樣係啦，即係俾大家睇下，其實LEGO 佢亦都因為有因應嗰個現實世界嘅需要啦，咁啊出翻啲大隻版嘅。咁啊大隻版嘅 LEGO 其實我就覺得唔係嚟自呢只先，唔係嚟自呢只哭先咯。其實應該係嚟自呢、這個Star Wars 應該在第三集咧，係有一幕係喺個雪景嗰度隻抽嘅。今日有一幕其實佢想嚼咗阿 Luke Skywalker 呢只咁嘅紅人啊，我都唔知點形容，因為我唔係 Star Wars fans 嚟嘅，係咯。咁啊，其實如果講到大隻嘅 LEGO， 應該係嚟自呢個第一隻先嘅，係咯。咁啊其實呢啲就反而比較冇乜趣味啦，因為。硬骨骨，我覺得唔係咁靚，係咯。咁就點啊？仲有啲咩可以講？其實都好多。 依、這個你都未講。 啊，呢、這個係嗱，咁啊，即係我哋阿 W 小姐啊，就即係頭先 中意 vintage， 係揾住支槍指住我頭，就話一定要講。麻煩可唔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唔該。其實我節目咧好難請到位女士、女子上嚟、女士、女子係啦。咁啊，其實要去翻多啲大鏡啦嚇。其實點解你咁中意佢咧？ 你唔覺得好有故事性嘅咩？ 係啊， 殘殘舊舊嘅嘢。 其實係啊，我嗰陣時係喺 eBay 買兩嚿水港紙，其實 好平喎。 係啦，兩嚿水港紙都買到，其實真係抵講真。咁佢就叫 Family 200。 點解要 200 咧？ 因為每個 LEGO 都有個 number 喺度， 係啦。 不是我作的，係啦。咁其實佢係一個一家五口啊，一家五口嘅 LEGO set 嚇。咁啊，或者可以你俾喺度咁俾大家睇算，因為好唔知睇唔睇到。 幾耐也融融， 幾耐也融，係啦。咁啊，即係呢啲 LEGO 咧，其實就真係佢成個身啊，全部都係砌出嚟嘅。咁、那個頭啊，其實都叫做都算係咁嘅喎，真圓碌碌，同埋都有質感啊，係嘛？ 佢個假髮都可以拆出嚟 嘅。假髮係啊，假髮都可以拆出嚟。其實我好耐之前有講過一次嘅。 佢有耳仔喎，以前。 係啊，個耳仔係晾住頭髮嘅嘛，係嘛？係 啊， 係 啊。 係嘛，係嘛，係咯，係咯。咁啊，即係呢啲就係阿 W 小姐特別推崇嗰啲人仔喎，係嘛？ 又唔係推崇嘅，咁我第一次見啊。 OK， 哇！咁如果下次再捉你上嚟，要講一啲舊嘢咯。 好啊，我中意 vintage 嘢噶。 OK， 咁你準備啊？你準備節目係嘛？ 邊個先係主持啊？ 我係啊。 咁啊，即係有時都係請下即係各路人士，咁啊咩都講下咁啦。嗱，咁但係咧，我都仲有啲嘢要講埋嘅。咁啊，講到即係 LEGO 嗰個頭啊，你等等啊，我要掹翻一隻出嚟。咁啊 ，LEGO 嗰啲頭係咪個個都要好似係咁嘅樣咧？麻煩佢個曬鏡啊，唔該你啊。是不是一定好像舒偉恩斯特加那樣，即是圓碌碌的頭，那有個頭髮呢？不是的。LEGO 在2000年呢就夠膽死，1999年就開始出了這些真的那個 shape 是不同的頭。那其實你打質看呢，哇好東西，它的兩隻眼其實凹下去的。那它的名字叫做 3PO,、還是 3PO?3PO 啦，系嘛？ 系啊， 咁就嗰、那个眼啊，嗰、那个头啊，那个设计够胆死，系真系有凹凸，就唔系全部倒模落去啊。咁啊，当然出到最近咧，都有即系比较一啲 advanced 啲嘅款咯。即系所以其实头先阿 W 问嗰个问题，旧嘅靓啲定新嘅靓啲咧？旧嘅系有啲系有个历史感喺度嘅，但系新嗰啲始终你睇到佢嗰个设计系多好多。你睇到后面，哇，大佬！即係咁狂滑嘢啊！咁你見到舊嗰啲就真係比較單調啲咯，係咯。咁你見到有時 LEGO 仲會出埋呢啲夠膽死，哇！即係咁都得，成隻銀色，即係嗰啲叫導銀啊。咁啊，你問我買邊隻，其實我睇呢隻真係正，係咯。咁但係就佢嗰、那個。你如果摸落去咧，攞翻個大，攞翻個大鏡先，唔該你啊。其實你揸上手度個質感係有啲唔同。你有冇覺得佢？你覺得冇唔同？你唔覺得即係呢啲膠啲嘅咩？ 啊係。 係啊，同埋呢啲導金嘢，唔係導銀啊。即係我就驚佢其實會磨蝕，咁啊，所以 唔會啊嘛。 我覺得會，我覺得會。 咁但係刮下就花咁樣。 擔心係啦，咁啊，所以即係。有時 LEGO 你話出啲特別版，過癮係過癮嘅，但係即係怕易花啲啦。嗱咁再麻煩去翻個 side 鏡，我哋今日唔好突我，叫你係咁轉鏡。嗱咁啊，頭先阿 W 小姐就攞咗呢隻出嚟，其實你都應該有睇 Simpson 嘅喎，係嘛？ 有睇過幾集咯，唔係成日睇咯。 OK， 咁啊 ，Simpson 又係一個即係嗰啲叫做 milestone 啦。咁啊，幾乎每一隻。人仔的頭咧係夠膽死都不同嘅，首先有呢只啊 Crown 小丑啦，咁啊佢個頭啊係真係 specially design 俾佢嘅，點解咧？因為佢嗰執咁嘅死人地中海係嘛，旁邊嗰兩撇嘢咧，其實就真係為佢倒模先整到出嚟嘅。咁啊 Lisa 個頭咧，哇又係正有質感，之前講過嘅，呢只頭就真係淨係為佢設計。咁我估計佢個阿妹，阿 Lisa 個阿妹叫咩名啊？ 唔 記得，死嗰時諗唔起添，乜成日咬住奶嘴嗰個嘅， 個 B B， 唔記得 ，anyway 咯，即係佢呢啲圖咧，其實即係類似啊 3PO 咧，都係 specially design 俾佢哋睇嘅，咁啊當然都要提埋啱啱講嘅 SpongeBob 啦，個頭都係即係特別設計，而仲有 W 小姐頭先即刻攞出嚟嘅呢個，即係我都會中意嘅，姜餅人啊，咁我頭扁嘅。啊！真係我真係未見過 LEGO 出啲咁慣嘅頭，咁啊！但係你唔好理，呢、這個就係嚟自第十一代嘅人仔，咁啊！當初其實一直都炒到一嚿水嘅，我唔好想成日講炒炒賣賣啦，咁但係即係炒得貴嗰啲啊，的確真係靚啲，有時啊，就如果講到啲咩頭再特別啲咧，咁啊，譬如仲有呢只啦，1999年。Star Wars 我唔好記得個 number 係咩啦。咁啊，成個頭咧嗰陣時，我覺得 LEGO 真係賴嘢。哇！即係呢隻頭其實摸落去就真係整埋一粒粒突突嘅位啊。你見到後面仲有嗰啲叫嗰啲魚鱗啊，我唔好識形容啦。咁但係係硬骨骨，真係有又係有質感，係為佢特別倒模嘅一個頭嚟嘅。咁其實我就揾緊一隻 Simpson 咧，點解我成日覺得 LEGO 有時係慳皮啊？因為有啲Simpson 嗰個頭啊，就有啲軟淋淋嘅，我唔知係咪倒模嘅問題 啦。咩叫軟淋淋啊？ 你試下摸下呢只，係咪好似淋啲嘅個感覺？ 佢係想 去翻個大鏡先，唔該你啊。 佢係想做唔同嘅 texture 咋嘛？你依啲軟啲嘅膠，佢冇咁靚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咁。那個蛇咪冇咁靚咯， 蛇都可以領啲嘅嘢，係嘛 ？Whatever， 你 係咯，即係我其實節目差唔多俾大家睇埋呢只啦。咁啊，其實佢已經嚟過呢個節目嘅幾次。阿美杜莎話真係佢樣狰狞到爆。咁啊，嚟自希臘神話，其實都係一個悲劇人物嚟嘅，我覺得。咁啊，其實佢即係佢嘅頭髮啦，就係講緊，即係又係為佢 specially design 嘅。咁啊，你揾其他 lego 咧，即係我夠膽批個頭出嚟，你揾唔到呢個頭髮嘅。咁啊，講到最尾啦，其實講到係咪兩邊樣都係要狰狞咧？其實佢都係嘅。你見到佢後面嗰個樣咧，就合埋個嘴，都唔係善男信女嗰啲樣嚟嘅。咁啊，有兩隻嗰啲咁嘅，嗰啲應該叫爆牙，唔係叫哨牙，係嘛？ 应该是僵尸牙嚟噶 啊，系喎僵尸牙 ，sorry， 因为俾佢咬好似冇乜嘢，但如果望佢嘅话会变石头啊嘛， 会变石头，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希腊神话嘅一个小小角色，咁啊，lego 其实如果即系斋讲呢啲头啊、手脚啲咩特别咧，喂，实在有排讲，因为我净系讲埋佢条尾啊，都够胆死啦，系叫做。即做到咁嘅样，但系一定要软淋淋啦，因为你太硬咧，因为易断嚟都系，咁、所以即系呢啲 lego 人仔，每一只嗰个构造过程其实都真系有排讲嘅，咁啊麻烦去翻个大镜先唔该，因为即系技术人员咯，揾住支枪指住我吓，咁啊冇计啦，差唔多要停啦，今集就。多謝啊 W 小姐啦， 我都冇乜講嘢。係 咯，下次應該 下次揾到嘢講， 唔係啊，實揾到嘢嘢嚟講。不如下次等你嚟介紹。 唔好， 我做助手啊。 唔好， 冇啊，真係冇啊。好， 浪費完啦。 好，嗱咁就下一節講埋啦，就請阿 Vincent 上嚟講佢嘅聖誕火車同埋呢個 Train Station 啊。咁啊，唔該 W 啦嚇。咁下一節再見。 拜拜。